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7章丢失的预言第148集。 太阳已经完全升起，邓布利多的办公室沐浴在阳光里，放着哥德里克·格兰芬多宝剑的玻璃匣子闪着乳白色的光，被哈利扔到地上的银器的碎片像雨点一样闪闪发亮。在他身后，雏鸟福克斯在铺满灰烬的窝里发出微弱的叽叽叫声。 预言球被打碎了， 哈利茫然地说。 我当时把纳威往那些石头长凳上拖，在那个游过我们的房间里，我扯坏了他的袍子，预言球掉了出来。 那个被打碎的东西只是保存在神秘事务司的一个预言记录，但预言是专门说给某个人听的，那个人有办法重新听取他的内容。 是谁听到的？ 哈利问。其实他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。 是我， 邓布利多说。 在16年前，一个寒冷潮湿的夜晚，在猪头酒吧楼上的一个房间里，我去那里见一个申请教占卜课的人。其实我的本意并不打算让占卜课继续开下去。不过，那位求职者是一位非常著名、很有天赋的预言家的玄孙女。我认为出于礼貌，应该见她一面。我很失望，我感觉她本人似乎没有丝毫天赋。我对她说，但愿不失礼貌，我认为她不适合这个职务。接着我就转身准备离开了。 邓布利多站起身，走过哈利身边，走向福克斯七只旁的那个黑色柜子。他弯下腰，拨开一个插销，从里面拿出那只浅浅的、边上刻着如泥纹的石盆。哈利正是在这盆里看见他父亲捉弄斯内普的。邓布利多走回桌前，把冥想盆放在桌上，把魔杖举到自己的太阳穴旁。他从太阳穴里抽出一缕缕银色的、细如蛛丝的思想，再把这些粘在魔杖上的思想放进盆里。他在桌子后面重新坐下，注视着他的思想在冥想盆里旋转、漂浮。片刻之后，他叹了一口气，举起魔杖，用杖尖捅了捅那银色的物质。一个裹着披肩的身影从盆里浮现出来，他的眼睛被镜片放大了许多倍，大得吓人。他的双脚留在盆里，身体慢慢地旋转着。当西比尔特里劳尼说话时，用的并不是平常那种神秘而虚无缥缈的声音，而是哈利曾经听见过一次的刺耳沙哑的声音。 有能力战胜黑魔头的人走近了，生在曾三次抵抗过他的人家，生于七月结束的时候，黑魔头会把他标为自己的劲敌，但他将拥有黑魔头不知道的力量。他们中间必有一个死在另一个手里，因为两个人不能都活着，只有一个生存下来。有能力战胜黑魔头的那个人将在七月结束时诞生。 特里劳尼教授缓缓地旋转着沉入下面的银色物质，消失了。办公室里一片死寂，邓布利多和哈利以及那些肖像都静默不语，就连福克斯也沉默了。 邓布利多教授， 哈利说，声音很轻，因为邓布利多仍然盯着冥想盆，似乎完全陷入了沉思。 那意思是不是那是什么意思呢？ 他的意思是， 邓布利多说， 唯一有希望彻底战胜伏地魔的那个人，出生在近16年前的七月底。这个男孩的父母曾经三次抵抗过伏地魔。 哈利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向他挤压过来，呼吸好像又变得困难了。 他指的是 我？ 邓布利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 阿里，怪就怪在， 他轻声说道， 他也可能根本不是指你。西比尔的预言适用于两个巫师男孩，都出生于那一年的七月底，父母都在凤凰社，两家的父母都曾经三次从伏地魔手中死里逃生，一个当然是你，另一个是纳维隆巴顿。 可是为什么预言上写着我的名字而不是纳威的？ 在伏地魔对襁褓中的你下手之后，官方记录重新做了标签。 邓布利多说， 预言厅的管理人认为，伏地魔显然是因为知道你就是西比尔说的那个人，才试图杀死你的。 那也可能不是我。 哈利说。 恐怕。 邓布利多慢慢地说，似乎每说一个字都非常吃力。 就是你。 可是你刚才说纳威也生在七月底，他的爸爸妈妈。 你忘记预言的下一部分了。那个能够战胜伏地魔的男孩有一个最重要的身份特征。伏地魔本人会把他标为劲敌。他确实这么做了，哈利。他选择了你而不是纳威。他给你留下了这道伤疤，后来证明这伤疤既是祝福也是诅咒。 但是他可能选错了， 哈利说， 他可能标错了人。 他选择的是他认为最有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人， 邓布利多说。 请注意这一点，哈利，他选择的不是纯血统的，而是像他一样混血的。根据他的信条，只有纯血统的巫师才算得上真正的巫师。他还没有看见你，就在你身上看见了他自己。他给你留下那道伤疤的时候，没有像他打算的那样杀死你，反而给予了你力量和一个前途，是你能够逃脱他不止一次，而是迄今为止的四次。这是你的父母和纳威的父母都没有做到的。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 哈利说，他感到全身发冷发僵。 我小时候，他为什么想要杀死我呢？他应该等我和纳威长大一些，看看谁更危险，然后再去试着杀死那个人。 是啊，那样大概更加切实可行， 邓布利多说。 但是伏地魔对那个预言的了解是不完整的，西比尔图便宜挑选了猪头酒吧，那里长期以来吸引着一些比三把扫帚更加，可以这么说吧，更加有趣的常客。正如你和你的朋友们付出代价才发现的那样，我那天夜里也是吃了苦头才弄清，在那个地方你永远都不能保证自己不被偷听。当然了，当我出发去见西比尔特里劳尼时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听见任何值得偷听的东西。我们的运气好就好在预言刚说到开头，那个偷听者就被发现了，然后他被扔到了屋外。 所以 他只听到了开头部分，就是预言一个男孩将在七月末出生，其父母曾三次抵抗过伏地魔。 因此他不可能提醒他的主人。对你下手将会把力量传给你，并把你标为他的劲敌。所以伏地魔根本不知道攻击你会有危险。他应该耐心等待，多了解一些情况。他不知道你将拥有黑魔王不知道的力量。 可是我没有。 哈利用接近窒息的声音说道。 我并没有什么他不知道的力量。我不会像他昨天晚上那样搏斗，我不会控制别人，也不会。不会杀人。 神秘事务司里有一个房间。 邓布利多打断了他。 一直锁着。那里面存放着一种力量，一种比死亡、人类智慧和自然力量更奇妙、更可怕的力量。它大概也是那里的许多学科中最神秘的一门。关在那个房间里的那种力量，你拥有很多，而伏地魔根本没有。那种力量促使你昨晚去救小天狼星，那种力量也使你不受伏地魔的控制。因为在一个充满了他所憎恶的力量的身体里，他是无法栖身的。到了最后，你能不能封闭大脑已并不重要，是你的心救了你。 哈利闭上了眼睛，如果他没有去救小天狼星，小天狼星就不会死。为了逃避再次想到小天狼星，哈利不顾会听到什么答案，脱口问道。 预言的最后，好像是关于两个人不能都活着， 只有一个生存下来。 邓布利多说。 那么， 哈利说，从内心深井般的绝望中挖掘出话语。 那么，那就意味着，到了最后，我们中间的一个必须杀死另一个。 是的， 邓布利多说。两人很久都没有说话。哈利听见办公室墙壁之外的什么地方有嘈杂的人声。大概是早起的学生下楼到礼堂去吃早饭。真是令人难以相信，世界上还有人仍然渴望食物，仍然在欢笑，不知道也不关心小天狼星布莱克已经永远离去。小天狼星似乎已然远在千万里之外，尽管直到此刻，哈利仍隐约相信，只要他能掀开那道帷幔，就能发现小天狼星在望着他。或许还会用狗吠般的笑声跟他打招呼。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需要向你解释，哈利。 邓布利多迟疑地说。 你可能想过，为什么我一直没有选你当局长。我必须承认，我考虑的是你肩负的责任。已经够多的了。 哈利抬起目光，看见一滴眼泪顺着邓布利多的面颊流下来，落进了他长长的银色胡须里。